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的节目预告，然后呢想在直播的时候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天的方式，依然是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找到主页内容首页的置顶呢，是可以进入到微博的粉丝群，第二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赶快打开看看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吧。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1月14日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出院3例。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开市了，81家首批上市公司集体亮相，其中呢包括10家已经完成了公开发行等程序的企业和71家平移到北交所的新三板存量精选层的公司。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今天早间也是在北交所外采访，见证了第一次升旗仪式的举行。从明天，也就是11月16日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天定期票、20次季次票两种新型的票制产品，方便北京、天津两地商旅出差的这样一些旅客便捷出行。好了，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的世界杯同学说，哎呀，芳疗这个主题换新人了。其实也不是，其实今天的嘉宾来过我们节目，只是来的比较少啊。不是，我们对，我们也要换换新人。橘子老师也很忙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要就是不同的嘉宾，他们对芳疗呀、对精油呀，会有不同的各自擅长的领域。 是的， 今天这位嘉宾擅长的领域是什么呢？我们在微博上面也给大家做了提前的预告，赶紧来找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欢迎一下国际芳疗师、芳香珠宝设计师魏佳，欢迎魏佳。 Hello， 大家好。 魏佳，你看，芳香珠宝设计师， 是的， 救不了珠宝今天。对，因为其实魏佳之前来的那次节目就跟我们聊过， 对，有的有的。 怎么样把这个香味融入到珠宝当中？ 这是我一直努力在践行跟尝试的一个领域。 这个呢，而且是它是一个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一个领域，但其实魏佳自己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 对， 也做得很好了。这一点呢，大家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微博找到他，私信他说芳香和珠宝是怎么联系起来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要通过香气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可以 找到属于你的那样一款香味儿， 专属香气， 然后又很健康、环保，还可以让人念念不忘， 还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怎么办？说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变成相亲节目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哎呀，我很想让对方对我念念不忘，快点魏佳老师给我定制一款香气。 哎，这个真的可以有。 不是，你不要老教他们这种方法，你要让他们用人格魅力征服对方，好吗？ 好吧，好吧。 微博呢，今天我们也请魏佳发了提前的预告，大家依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起来，找到适合你的那样一款香气。重点是我们通过精油的这样一个调香的方式，它真的是很有，不能说有利于，就对我们的身体没有，至少是没有伤害的。 其实还是可以有利于，是的，是有利于的。对，尤其是通过嗅觉系统对我们的情绪记忆，其实它都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 说到这个影响啊，就很多人说我很简洁就可以买到一款香水，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周围的人也不排斥啊，这好像已经变成了我的专属味道，就某个品牌啊，细分领域的某一个。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全世界就你一个人买了这款香水， 没错， 对吧？它还是存在有可能会撞，只不过说你身边的人、熟的朋友，有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在用这个，而定制香味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确实说，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经常说啊，女生最怕的是撞衫。但其实比撞衫更可怕的就是撞香，你再好的香气，那它只有这么几个品牌，只有这么几个类型，对吧？那能不能找到你自己独一无二专属的香气，调配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香味，那个才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香。 绝对不会撞啊， 绝对不会撞。 我们的冰丝火同学说自己调香好高级。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的节目， 是的， 很高级。但是今天我跟魏佳老师特别说了，我说我们是要既高级，然后它整体的价格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不会说因为它的高级，这个价格也高不可攀，然后大家最后被价格吓退了，说哦，那好算了吧，我还是不要调了，我去买吧，绝对不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凤凰同学说什么相亲呢？你们听到这两个字啊，就是跟听到美食一样，那这小雷达莫名的就打开了。不，相亲节目要等到陶思璇老师来讲。今天我们说香气，还是说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款，你又很喜欢，然后呢又独一无二，定制给你自己的这样一个。 对，今天到节目的内容也是会给到大家一个很容易就上手，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调香的一个方式，对，你基本上有几款香在手，然后就可以随意的排列组合出来一个你自己的专属香气了。 好，小二一见说，个人对味道的喜好也是一种审美， 是这样的， 选对了精油就是一种很好的心灵沟通的方式，营造了让人愉悦的氛围。 不仅如此啊，这个我们说每一个人的香气是他自身的审美，每一个人对香气的感受和理解也截然不同。就是同一款香气，在不同人的那个闻嗅过程的感受过程当中，他自己一定有自己那个独特的链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你一定要自己去尝试着 DIY 一款你自己的专属香气。除了它可以成为你的专属的个人名片以外，再有你喜欢什么，什么更适合你，一定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鼻子更知道。 周围的朋友，亲密的人也会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一款很特别，很适合你。然后就告诉他，我是听了乐享下午茶魏佳老师的介绍，在这几款基础的也不太贵的精油之下，我调配出了属于我自己很好的那个味道。 大家都可以尝试起来这种调配方法。 对，但是呢，具体是哪几款，我要把这个关子卖到节目的最后，临近四点再来听好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呢，你也想调一款属于你的香气，然后你说其实我也很爱用香水，但不好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聊啊，我们共同来探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有朋友说，忽然之间想起了一部法国电影。我知道你说的闻什么什么人是不是？ 说到这两个字我也知道了。 我跟你说，我们就是说品牌，比方说老说什么某宝呀、什么某书呀什么的，他们现在已经就是可以通过我五个字里边我只说两个字就知道电影名字了，是不是？ 提炼了关键字之后瞬间就秒懂。 对，然后呢，世界杯同学说，冬天的暖香要有橙子的这个一席之地。 哇，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好厉害啊、 就很 对， 很懂，是不是？ 对，很懂。 只有放聊话题的时候出来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挂上铁粉标志的呢。好了好了，非常懂。而且呢，你家里是不是一定有，对吧？因为他觉得冬天的暖香一定要有这一款。那我虽然是要最后才讲啊，所以那几款基础里面有它吗？ 有的， 哦，有它的一席之地。 猜到了，有它的 啊，真的，你可以省钱了，好不好？就省了几分之一的钱，又开始。刚才他们说到这个法国电影啊，这个我觉得也确实代表了香水很长一段时间在女性的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的问题、啊，就觉得。我会坚持用这个品牌或这个品类，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通过这个香味传递给别人是这样一个形象，很稳定。 是的、 哦、那如果相较于我们一定要横向比较用香水和用精油类的这个也叫香水吧、定制香水有什么 区别是吧？ 对， 一猜就会是这个问题。对，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平常面临着回答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们选用的原料是截然不同的，那不用说啊，精油香水里面选用的一定就是天然的精油成分进行调配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市售你买到的所有的香水，它的成分是什么？是单体，是单离出来的单体，有可能这个单体它是天然的，但是大多数都是化学单体，大家可以把它粗略的理解为就是香精。 一点都不粗略，是粗暴的理解为就是香精。只不过说现在肯定也我很少去观察这个香水的瓶子底部呀背部呀去写的那个成分啊，因为我自己确实不是很喜欢去喷香水的一个人。现在他一般会怎么写呢？他总不能写就是香精，对不对？ 他会写香精 啊、哦，会写、啊、 对，因为 这是要求。 是的，因为咱们国家是要求，只要你备案的这种所有的化妆品类的，你一定要全成分标注。对，所以如果大家很留心的啊，我们去看的话，在这个香水的外包装上，它一定会写上，首先有酒精、有水、有香精。但是这个导购啊，我们的这个 BA 姐姐们跟大家说到的前调是什么，中调是什么，尾调是什么呢？那只是对香气的一个描述，但并不代表这个天然的成分就一定在里面。 哦，他说这个里面有薄荷香啊，有什么各种草本植物的香，他只是描述这个香味带给你的这个感受，仿佛在闻到了薄荷叶的这种感觉。 是的， 但并不代表说我中间真的加了， 并不一定是真的全的薄荷精油加进去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啊，例如说大家最熟知的玫瑰，这也是我们很多女生一定会很喜欢的气味。你看到它在这个气味里面描述说有玫瑰，并不代表是天然的玫瑰精油加进去了，有可能会是香叶醇、沉香醇这些成分加进去了，让我们闻起来能够感受到玫瑰的气味。 这个跟我们喝了某个果汁儿，但其实它跟这个果子没有关系，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的。 但香精因为就是主管部门会要求它一定要全成分，你要告知消费者说你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但即便是看到香精两个字儿，可能有一些消费者也会觉得那怎么了？吃的用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吗？它对我的身体真的会有很大的伤害吗？我得喷多少这个量才能够到伤害级别啊？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一定特别关心和关注的一个点啊，就这个香精的一个使用安全问题。我们说在2021年以前的化妆品法规里面呢，这个香精这个类别啊，它会被标注成那个安全指数是8。我们说从零到十，十就是 很危险， 危险红红的那个了。 嗯， 但是香精被标注的是8，这个危险等级大家自己心里评估一下就好了啊。 嗯、 但是2021年最新的化妆品法规上来了以后呢，这个它的安全等级已经被变成了一个灰色的杠杠。哎，然后明细的这个解释会告诉大家，是添加的剂量。啊，其实言外之意呢，就是如果仅仅是少量的使用，它是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常年大量持续使用，它还是会有潜在的危险性的。 之前的要求是他必须把这个疤红色的给我标清楚，醒目啊、就像那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蚊香液。它里面的那个有害物质、虽然那个字儿小啊，但是它也必须是红体啊，红色字体，就是啊，你得告诉大家，你这个里边是含有这个有害物质的。那香精呢，现在变成了什么灰色的小杠杠？就大家好像不会被这个红色的疤给吓退了。 是的， 但是大家心里应该会有一个评判，说你每天到底要喷多少，是吧？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喷？ 是的， 那这个对你自身的影响啊，我们不去做评判，因为国家会自然的有一套标准去评判它。那好，横向比较的另外一边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这个通过精油调配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香水。 那我们说精油调香，它用到的原料就是天然的果皮、天然花朵、枝叶、树干、树皮这些部位提取出来的精油，那么它的安全系数就要高得多得多了。那就好像如果你今天用到的这个香气里面它的主香调是柠檬，那你就完全可以只用柠檬来进行调配，就像一大筐柠檬摆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没有任何的过度的这种香气的侵犯，它就是自然的一个产物。 纯天然。但是这个使用方法上，刚才我跟魏佳老师也询问了一下，我说因为以前我们讲到芳香芳疗的时候呢，会说这个精油调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滴在衣领啊，抹在发梢呀，然后这个香气会很持久。但它当它变成香水的时候，它这个制作的流程大概是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在家里面 DIY 调香嘛，我们就把所有繁复的步骤全都去除掉，哎，仅仅是用酒精加上我们选择好的精油，再加上一点点水就 OK 了。当然啊，有一点是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使用方法不太一样的啊。以前的使用方法拿过来直接滴就可以用了，但是调配成精油香水以后，需要纯化1个月以上才能用。 这个是指的说我已经把精油、水和酒精放在了一个瓶子当中 的， 我要1个月之后再用它。 对， 这个过程是为了， 这个过程就是为了让这个酒精和精油有一个充分的一个纯化的一个过程，然后让酒精里面很呛的这种上扬的这个调子，我们就俗称它这个酒精的气息啊，让这个气息退掉，然后跟这个整个的精油浑然成为一体，仅留精油的香气。 这是为什么我们喷即便是成品香水的时候它写成分有酒精，你也不会闻到说喷出来都是酒精味儿，对吧？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好，那这个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听完了之后很多人说回去调起来然后马上用，不可以的啊。你把它全部这三大类成分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再等1个月的时间， 至少1个月 啊。好香不怕等， 哎，这就会像是女儿红的感觉，越沉纯化的效果就会越好，香气也会更圆融。 哦，这个是不是很想知道到底是哪几款？哎呦，我们这个快了，大概我还能卖5分钟关子吧，就要告诉你们了，怎么样可以最简便的用6款是吗？ 6款香， 对，6种基础的，大家市面上面很容易买到的，价格也不是很高的精油，然后我们按照大家的需求调配出来属于你自己的味道啊。是一位同学说要摇一摇吗？ 摇一摇是 就是水啊酒精啊什么的放在一起纯化这个过程要摇吗？ 其实这样啊，如果你的配方你是很笃定的，我就是要这个配方，那么你在调香过程当中你调完了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一边纯化了。但是如果你还想有一个试香和调整的过程，那一定 要摇一摇，但是千万不要像摇鸡尾酒一样摇 shaker 一样那样去摇啊，那样的话芳香分子们在你的小烧杯里面他们会很不开心。他们会 不能是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那种摇。 对， 一定要很温柔的， 很温柔。我们当时的那个调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办法，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拿住烧杯之后画一个横向的八，无限大的、那个、 无限大的符号、 哎、对，无限大的那个符号， 嗯， 对，就是这样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很轻柔的 摇一小下， 摇一小下，嗯 啊、哦，然后我们就放在那儿，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喷了， 嗯，是的，嗯、就可以来使用了。 好，在说精油品类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留香的问题 啊、哦， 哎。因为我们喷香水嘛，那当然了，大家出门之前上班之前喷、嗯、是希望它、哦、一直到我吃晚饭的时候最好都还有香味儿，对吧，不然我还得背一瓶来补一补。那相较于成品香水有香精的香水来说、嗯、我们的这个精油香水它是更久了呢还是留香更短了呢？ 它的这个特性啊特别的奇特，就当你用鼻子去闻嗅它的时候，你的感受貌似它是会比较短，但其实它真正的留香时间会更长。哎，跟大家仔细的来把这个拆分出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平常市售的香水，大家用起来，它根据复香率不同，那留香时间可能是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啊，最长的也就八个小时这个样子。嗯，它的香气仅会停留在你衣服或者发梢的表面，最多就是这样了。对，但是精油的香水不是的。精油的香水呢，它会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跟你的体香合二为一。 心不心动啊？就问你们，老用这种香精香水的朋友们，心不心动？这个感觉让我就很明显的又去比较了一下它，就是成品的香精香水呢，它会很香，但这个香，你觉得它是笼罩在你身上的。是浮在表面的， 对，浮在表面的。 但是精油香水它是真的可以，因为它天然嘛， 嗯， 那大自然嘛，是吧，我们就和大自然有机会融入一体了， 嗯， 那这个香味会变成真的变成体香，不是香妃也不是名， 说不定香妃当年就是大量的涂抹 了，用 了 这个方法， 对，涂抹了天然植物的一些香脂，习惯性的、 哦、 啊，这样的话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香气在身体表面散发出来。 这个我们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去考证，不是考古学、嗯、但我们只是猜测，哎，只是猜测，因为它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虽然香妃没有这样做啊、嗯，但我们说另外一个女人她这样做了，也达到这个效果了，就是埃及艳后。 哦，以前当然了，这是看某格格的电视剧学到的，所以像什么花瓣枣，大家就没有必要尝试了，对吧？因为那个其实它本身花瓣那个香气太 很少 啊、 很少了。 你想想，精油是提取了多少花瓣的香气才得到那么一小瓶，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浴缸里边放了一浴缸的花瓣，但这个也太微乎其微了。 是的 嗯，显而易见说。精油的魅力确实不小，你们感受到主持人笑出鹅叫了吗？哪里？什么时候？我都还没有跟你们说这六种配方呢，我不可能啊，在没有交出最后答案之前，我一定会克制我自己。可能刚才我还是有点太高兴了吧，因为今天还是跟大家聊了一个又很健康，然后又可以留香很久。我们这个酒不是指今天我喷完了这个精油香水会一直留到晚上，这不是这个酒，而是你持续的用它，它真的可以跟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好，我们差不多到时间了，可以跟他们来解密这六款精油，大家比较容易获得。然后像刚才我们的世界杯同学一样，家里面已经有橙子了，对吧？然后你可能只需要补不到六款，你就可以补其他。之后也要请魏佳老师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可能商务人士更适合多加哪一种啊？然后我们的软妹子更适合多加哪一种？你们拿出小本本记好了，然后对号入座，自己去调。但是也要再说一遍啊，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哎， 我这个放的对不对呀？啊，我这个稍微什么画八字，我画的好不好呀？然后，哎，我出来这个香味儿，这些问题没有问题，你们都可以去找到魏佳老师的微博，啊，在他调完了香有空的时候回复你们一下。在微博上面怎么找到他呢？现在就可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今天的直播帖我是转了魏佳老师自己的微博的，你们如果在调香的过程当中有疑问也可以去私信他。 可以的，没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这六款精油了。 好，干货时间啊，绝对的干货的时间。因为确实我们有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喜欢自己在家 DIY 调香，但那么多香气你怎么去选择，哎，这个选择的过程真的是一个让人脑袋会很发懵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选了六款香，那么前调两款，中调两款，尾调两款，你只要有了这六款香，它随意的排列组合之后都可以调出不同感受的香气啊。那我们先说刚才咱们已经有一位听友他家里有到的那个甜橙，甜橙，对，一定是甜橙啊，不是苦橙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先推荐甜橙这款香呢？这款香气它非常的简单，当你去闻到它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你面前站到了一个甜甜美美的很清纯的女孩子的这种形象。哎，所以啊，说到这个性格特质了后，大家就知道，如果你想给人的感受留下的印象是这种甜美型女孩 ，OK， 甜橙一定要选，而且比例要高。 选它，甜妹子们。 然 后但这个不是只有妹子可以使用哦，我觉得 男 士对吧？ 可 能你平时的性格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太硬朗了，然后你说啊，我希望我对待我的伙伴呀、同事啊、合作伙伴或者是下属、上司，我希望他们让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肃，也可以 加强亲和力，没问题， 甜橙 都可以选到甜橙。那第二个前调我们可以去选的是什么呢？是佛手柑。佛手柑其实在调香里面用的特别多啊，它也叫香柠檬。就是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这个香水的品牌里面它的前调会写香柠檬，但是我们说佛手柑是真的天然的精油，去把它选起来啊。为什么要去选佛手柑？佛手柑是芸香科柑橘属所有的这些果皮里面它的香气层次最为丰富的一款精油。咱们刚才说了甜橙，甜橙就是直白简单，但是佛手柑不是。佛手柑的香调非常的复杂，酸里面会有甜，甜里面还会有柑，再往后它除了果香以外，你在里面还能略略感受到花香的感受，它的香气层次极其丰富。再有一点就是佛手柑是一个很好的来平衡我们自主神经的油啊，你闻嗅它的时候啊，它不是那种像甜橙瞬间给你带来开心、快乐、明亮这样的一个感受，它更多的给到你是一个放松、舒服，很我经常会举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来去形容这个佛手柑，就是一个绅士，一个英国的绅士的那种感觉，彬彬有礼啊，会是这种给人非常舒服的感受。 那就是希望自己表现出来的是彬彬有礼或者是绅士范儿的，应该着重加佛手柑。 是的， 好，很有层次，但也是柑橘科， 也是柑橘属的。 好的，这是两款哦，甜橙很甜，很好理解。佛手柑就是绅士，有礼貌。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我们就要说到中调了啊。中调里面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是中调的苦橙花。苦橙花它是白色花香调的一个精油，跟佛手柑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点，它也是花香调跟果香调并存，另外在里面还有一些绿色调啊，也就是说你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你的眼前马上能浮现出来的感觉是一个穿白色纱裙的公主在她的花园里面光着脚来回的转圈，会是这种感受。所以你希望你整个的这个香气能够体现出公主气质，优雅高贵，一定要选苦橙花。 这怎么让我想到了脱口秀里边的呢？请了个病假去迪士尼，碰到了老板，老板问你有什么病？ 公主病。 好了，这只是我打个岔。就哦， 就很公主范儿的啊，小公主、或者是优雅高贵范， 优雅高贵的这种感受、就要把苦橙花加到你的这个调香配方里面来。那我们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呢是山鸡椒啊，这个可能我们日常在精油里面大家可能听的不多啊，但是我相信在贵州的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大家一定都知道，贵州有一个东西叫山苍子油。其实这个山苍子油就是山鸡椒，它的这个气味依旧是非常的明朗轻快，哎，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依旧是一个很适合男士的一个香啊，给人感觉是一个非常干净有活力这样的一个气质。 好，这个是中调的两款， 中调的两款香，一个是苦橙花，一个是山鸡椒。 但这就是山鸡椒听起来有点没有那么常被大家在精油里面选择到。 是的是的、 所以可能啊、我觉得听我们周一这个板块很多的朋友，如果家里有很多精油了他需要补的，我感觉这款可能会需 要 补一下， 这 款 是要补起来的、但其实这款植物还是挺常见的。 但总体来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六款精油它大概的一个价位，就十毫升的市场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如果说这个甜橙佛手柑这一类的啊，因为前一段不刚好有那个11111这样的活动嘛、对，活动期间的话，它的价格其实就几十块钱，五六十块钱十毫升，大家就可以买得到的。 明白，这是给大家参考啊，太便宜的不要考虑，贵的离谱的其实也没太大必要。 正常来讲，没有活动的情况下，其实刚才那两个的香，大家就控制在100上下这个价位，其实它 就 会是一个好 OK 合理的。 好的，刚才有男士问说，魏老师有没有减轻亲和力的精油？我想减减，看起来冷漠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回复你说要你用甜橙，不是不是不是，你要用其他的。不是，我看反了，我以为你是要增加亲和力。我的回复是不对的，来魏老师回复一下。 真的在精油里面是专门有一些油，你只要把它抹到身上，别人都会绕着你走，会有这样的油， 但是不在我们今天这六款里边，是吗？ 肯定不在。 你待会儿私信他吧，就是你直接评论回复他好吗？ 好 我们还是要大众一点好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要求呢？太亲和了吗？我这么亲和，我都没有想减减呢。我觉得这是你在职场啊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特质。你要不然跟我说说你干嘛想冷漠一点吧，这个事儿啊，这个缘起是什么？我帮你从源头找一找，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要冷漠一点。好，这是中调的两款。 然后最后我们是尾调的两款油，一个就是大西洋雪松啊，其实大家从这个植物的名字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啊，松科的，而且是那种高大的松科。这个给人的这个感受一定是很安全很包容。另外呢，大西洋雪松它整个的这个香气的调性会比较上扬，它没有那么木头啊，就如果是维吉尼亚雪松就很铅笔的那种味道了，但大西洋雪松不会，它的味道会是比较上扬的，同时又可以给你安全感，就像是一个自家的邻家大哥哥，很宽厚的肩膀照顾你保护你的这种感受。 这听起来这一款就很适合男士们多添加一些， 女生也可以加，把比例调低就好了。咱们把这个六款油讲完了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调配的比例、 好哦，还有最后一款。 还有最后一款，这个可能是今天分享的这六个油里面最贵的一个，就是檀香啊，因为调香檀香必须得讲，没有办法，不能错过啊！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香气，是因为它能带来的这个气息的稳定性独一无二。再有，它是一个天然的定香剂，在你调配的这个配方里面，哪怕你要调配的是一个给女生来用的香啊，就是甜美可爱型的，但到最后你加一点点，就哪怕只加一滴檀香，你整个的香气会没有那么的飘，会被拽下来，整个香气会圆融，对， 沉稳，瞬间就沉稳下来了。檀香， 对， 好，这个想要洗衣服味道的香水持久一点的，你是想洗衣服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0854A 的这位新朋友，你是想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直接加到里面的意思吗？你再补充一下，然后我们再请魏老师来回答，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六种精油的比例问题了。 对，我们说调配比例很关键啊。你希望最终你的这个香水呈现出什么样的调性，跟比例就是直接相关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水都需要前调、中调、后调的。那 OK， 我们先说第一种，如果你要调配的是果香调。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佛手柑啊、甜橙啊，哎，这两个整体的比例你要调配到60%左右啊。然后花香调，山鸡椒也好，苦橙花也好，任选一个就好啊。它的比例要大概在30%左右。然后大西洋跟雪松，你任选完了之后，它的比例是在10%。那我们说这样调配出来的一个香气呢，它就是一个以果香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香。整体出来呢，想甜美一点就多加甜橙，想绅士一点就多加佛手柑就 OK 了。 631这样一个比例。 631。是的， 就是刚才因为我们就是依据两款精油这样子跟大家顺序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说的631这样一个比例也是刚才说的这两款精油的一个比例，大家很简单去理解就好了。就是你一共加10滴的话，那么前两款就是必须要有6滴。但是呢，我到底是3滴甜橙、3滴佛手柑呢，还是什么，那就要看你自己需要。我再甜美一点，那你就4滴甜橙。是吧？2滴佛手柑， 或者说我只要甜美，那你就6滴 都来甜橙了。6滴都是明白。好，就是这个两款里面的微微的一个比例调整，就大家完全是依据自己的 喜好。 哎，你这样调出来才是属于你自己的嘛， 没错， 独一无二的。然后记住它。 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自己上手调的时候去尝试？每一个人的嗅觉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能找到你自己你最喜欢的那个香，一定要靠你自己的鼻子。那刚才给到这个香调呢是果香调啊，那如果你想调的花香调，我们就一定要把果香的比例减下来。哎，那也就是前调的佛手柑和甜橙40%就好了，然后中调的橙花、山鸡椒40%，尾调的檀香、大西洋雪松20%，442这样一个比例。 怎么听起来要踢足球了呢？是不是这个阵容经常会听到442啊？各位男士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一点。还有呢？ 那我们最后呢，就是如果你想调一个更适合男性啊，或者说更适合中性香的这样的一种香气，整体的都是很硬朗、很沉稳。OK， 把刚才的631就直接换成136就好了。 哎，就完全反过来，哎，大家就好理解了。 大部分全都是底香的这个气味。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说他是想洗完衣服以后有干净的那种味道，有点像洗衣粉，但可能就他不想用留下洗衣粉的那个味道。整体来说，因为我后来又问他，他没有及时的回复我啊。但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我们就姑且认为他是想要。洗衣服的时候就加到水里面吧，然后这样去留香。 其实我们说，洗衣服当中去加精油，你一定不能加在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精油是不溶于水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香气的一个留存，也一定不是在整个洗衣过程当中，一定是到最后最后了，我已经全都洗完了。你说我这个漂洗的过程当中，我在漂洗液里面加一些单方的精油，这样是可以操作的。当然了，芳疗师大多数洗衣服的时候加精油都是会在洗液里加茶树，只是为了更好的杀，对，消毒，对，绝对不是为了那个留香，因为它是洗的过程，最终一定会洗掉的。 而且我总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都已经说了，因为精油的这个天然性，所以它本身你即便变成香水了，它也没有那么久的留香。 是的， 那你这洗衣服你还得晾，这不挥发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好吧，魏佳老师还是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他评论区讨论一下吧，这个问题。对，要不然你也考虑一下我们刚才给到大家这六款精油，因为横竖你都已经决定了，想要希望有一点点留香在身上嘛，但又不那么浓，那么你就可以依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六种你依据你想要的那个比例啊，传递给人的一种感觉，最后不仅仅是留在衣服上哦，也会留在你的身体里 呀。 对，你这岂不是 更加一劳永逸的感觉，对吧？一劳很多逸。好，那这样啦，我们就跟魏佳老师先聊到这儿了，因为稍后呢我们要转播疫情防控发布会了。其他的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的很细的问题，包括这个洗衣服的问题，包括想要冷漠一点不想很有亲和力的问题，我们都评论区见，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非常感谢魏佳老师，之后我们要大家调好了以后我们再来聊。 独自下午茶，泡沫慢慢化，寂寞在发芽，不再小吃火上，不去想你我他，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下有情